身体每个角落，浪花烟代替忧愁，就算负心的人已不再回头，让时光冲淡所有。不要再哭泣，不要再叹气。 情，是否山盟海誓已经离你而去。爱情这东西没什么了不起，没有爱的日子里好好地照顾你自己。山盟海誓已经离